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北京市天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又是一年毕业季，许多毕业生需要在就业、创业、学习三个方面进行抉择。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已经达到82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创业工作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自从双创理念提出以来，大学生毕业即创业的比例也在不断的提高。大学生毕业创业可行吗？如何创业呢？教育面对面暑期特别策划《我的毕业季》，今天就和您说说大学生创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那么高招结束了，进入到暑期，我们也来说一说我们的毕业季。今天呢将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请到同学和老师一块儿呢来说一说有关毕业及创业这个话题。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稍后呢您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讨论。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高招志愿征集今晚8点结束，14所院校一本计划补招276人。北京教育考试院首次在高招期间公布在京招生100所高校一本提档线。市教委发布教育信息化3年行动计划，信息素质纳入学生素质评价体系。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一批录取志愿征集工作今天晚上8点结束。参加本次征集的学校有14所，招生计划276人，其中文史类招生计划9人，理工类招生计划267人。7月20号到25号将进行本科二批录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属高校的分数线黑马是北京电影学院，今年其在北京的文理科提档线分别是637分和605分，均领先于其他北京市属高校。中国戏曲学院的提档线文科也高达599分，显示了近年来艺术类院校提高对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的显著效果。北京教育考试院17号公布2018年高招本科一批提档线，包括130所高校的文科线和196所高校的理科线。这至少是最近5年来北京教育考试院首次在高招期间公布一本提档线。其中高校一本理工类提档线中，北京大学分数 最高为686分，其次是清华685分。高校文史类提档线中，清华分数最高为687分，其次为北大679分。此外，根据考试院公布的数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京一本提档线均呈现了文理双涨的趋势。北京中招贯通项目通知书18号开始投递，仍然由邮局采取挂号信的方式送达考生手中。提示考生和家长，由于招生学校办理邮寄手续时间不统一，各个学校录取通知书并不是同时下发的。不过预计考生最迟将在5天内收到。在此期间，考生家中要留人，报名时所留的联系电话要保持畅通。市教委17号下发《北京教育信息化3年行动计划 2018-2020》，计划指出，本市将构建大教育大数据平台，形成面向各种教育主题的教育数据集合，同时进一步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将学生信息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未来本市将构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整合现有各项学生实践活动、青少年体育活动、创业就业、教师网络研修等多元公共服务内容、数据和流程。此外，本市还将继续开展与教材配套的优质数字资源建设，实现知识点优质数字资源全覆盖，针对信息素养提升等重点工作，建设或采购系列化精品在线课程资源，免费向全市范围共享，同时加强优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应用。近期我市中小学进入暑假，又正值汛期，市教委要求各区级学校做好暑期及开学前后安全工作，并提示中小学生及家长注意暑期安全，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市教委要求，在学生集中离校前和返校后，通过安全教育课、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安全演练、家长会等等形式，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重点突出防溺水、旅游等出行安全、交通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消防安全、铁路、护路、森林防火等安全教育和逃生避险、自救互救技能教育。由北京电台和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等各部委联合主办的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首场宣传推广活动日，日前在北京市第15中学礼堂举行。活动围绕着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为主题展开，通过知识竞赛、布置环保暑假课外实践活动等形式宣传绿色环保理念。现场还依托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节目，主持人与15中的学生代表一起诵读活动倡议书。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还将开展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收听。那么接下来我的毕业季系列话题，我们来说说大学生创业出路在哪里，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又是一年毕业季，许多毕业生需要在就业、创业、学习三个方面进行抉择。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已经达到82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创业工作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自从双创理念提出以来，大学生毕业即创业的比例也在不断的提高。大学生毕业创业可行吗？如何创业呢？教育面对面暑期特别策划《我的毕业季》，今天就和您说说大学生创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守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处创业指导办公室主任。您好，张主任。 哎，您好， 欢迎您。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三位同学啊，都是来自于北京经济贸易大学，有已经毕业的，有在校生，还有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哈。好，我们从孙谦开始吧。孙谦已经是毕业2年了哈。 啊，对，毕业2年了。 2016年从首经贸毕业，那么现在在干什么呢？ 现在就是给一些企事业单位，然后或者说一些其他客户来拍摄一些宣传片啊、广告啊、纪录片啊之类的，就是提供一些视频的拍摄制作。 其实你现在是已经是一个社会人了哈。 哦，对， 走进社会了。但是你当时学的是安全与环境工程啊，等于是你转行了。 对，就是北京这个报考 也是刚高考完嘛，现在我们当时是先报专业， 嗯， 啊，然后报完专业以后再看自己的分儿，有一个叫服从调剂嘛，当时就是分数也不是很理想。 你是被调剂到那儿去的？ 就是它不是一志愿，对， 嗯、 然后又 是 工科，觉得男生学工科 还行 还，对，还行， 还挺酷，嗯， 对，然后当时学的叫工业工程， 嗯， 的确跟这个行业不太相关，但是这个行业算是自己的兴趣吧， 嗯、 等于又是半路出家，重新开始自己。学一学啊，或者说去其他地方实习啊、 嗯、 这种。 嗯，好，这是孙谦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自己哈。来看一下王璐啊，这是首经贸2018届，也就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哈。 对， 我看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嗯、 啊这个专业哈。 嗯 嗯，那么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呢？ 我这边是毕业之后成立了一个这个文化传播公司、 嗯、 主要是为这个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做一些文化活动和这个文化课程的策划和执行， 嗯 都是原创的一些偏文化方向的这种项目。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疑问哈，说这个王璐不是今年才毕业吗、 嗯、 怎么现在这个公司都起来了，其实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嗯、 对对对，我这个项目是其实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些想法、 嗯、 然后还有主要是这个兴趣，还有商业方面的一些兴趣，所以就想做一些创业的实践，然后慢慢的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调整，但是现在整体上来说步入一个正轨，做这个方向是我们团队还有我个人以及觉得对社会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儿。 嗯，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毕业即创业了哈。 嗯， 好，这是王璐啊，再来看谢苏南啊，首经贸大三同学。 大家好，我是谢苏南。 嗯，现在跟其他两位这个师哥师姐，你觉得这个一致的地方，我们先说说哈。 啊，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也属于创业的一份子， 嗯， 然后包括现在成为了我们教育学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嗯， 所以也算是我们三位当中创业的一份子。 嗯，对，所以说大家可能就听出来了，三位同学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无论是在校生、应届生还是毕业生，他们都是创业的。而且刚才前两位同学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他们在大学期间就有着自己的一个兴趣和爱好，然后把这份兴趣和爱好变成了他们的创业的一个点啊，由此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创业。好，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毕业季的系列话题，就来说一说大学毕业及创业啊这个话题了。那么大家感兴趣可以一块来参与。那请张主任先给我们从这个大面上来讲一讲啊，因为教育部最近公布了一个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哈，达到了820万，那也就是说这820人都是要这个，都是要就业的， 是是是， 都是要找工作的。 嗯， 那么以你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么长时间哈，这其中大学生创业的这个比例会有多大？我们可以先从首经贸说一说，再看看这个全国整个的一个形势。 其实是这样啊，其实要不然这个我还是我从全国的一个数字来说吧，就是全国这块的话，按照2017年的话，这个也应该也不是官方的啊，可能是一些机构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些机构做了一个就业创业的一个白皮书，然后里面会提到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啊，那么本科生大概是 3.37 啊，然后呢专科是 2.96， 然后硕士大概 0.99。那其实整体来说平均起来就是大概3%左右的一个比例。 嗯，在创业。 这是全国的，其实还是， 嗯，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高的。 嗯。 啊，那在北京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比例应该是在会更低啊，那可能是在1/1000几。 嗯 啊，那么这个数字现在其实并没有一个官方的特别权威的一个说法。那首经贸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是1/1000几的一个情况。 嗯， 啊，那么就是一年的话，我们有个1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毕业生的这种创业的情况。 嗯， 啊，那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就是毕业 就创业的一个情况啊，是这样子。 那您说如果是大学生毕业就创业的话，是不是就减轻了他们的这个就业压力了呢？您看其他同学还在找工作，我们这已经都公司的创始人啊，都已经干了两年了。 对，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往前再多说一点，就是因为我接触这个创业工作，因为原来是做就业的啊，然后来转做专职做创业这一块，然后我的感觉实际上我认为创业其实是一种自我雇佣，它也是就业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个人认为创业跟就业是并不分开的啊。那创业其实是一种更我叫高级的就业， 自己雇自己、 啊、对对对，不仅自己雇自己，自己还要为自己的员工去筹钱呐、去想出路， 等于是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是的，所以创业者不要说我可能就业难了我去创业、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定错的。 你会觉得那个是更难的吗？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创业应该是就业的一种高级形式。那么只有能很容易就业的人，你才要去可能去考虑创业。包括我这边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创业者，他都是先就业，然后呢时机成熟了他才去创业，是这样的。 是这样。那我想问问几位同学啊，自己创业和你们自己去这个比如说找一份工作给别人打工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们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告诉我们你们觉得到最后为什么就选择了要去自己创业。孙谦， 我先说这个问题。其实最早也想过吧，就是说你创业肯定是干一份自己喜欢的事儿，倒不一定自己喜欢吧，就是说干一件自己的事儿，就是你最后得到一个成果它是你的。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一些公司它的归属感，如果要做得不好的话，你去这个公司去工作，你可能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时间，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最后这个老板给你的感觉是这个东西你做出来的就只是给他了，就是没有给你这种归属感， 就是你觉得是在为别人做嫁衣。 哎，对，那我这个人是属于就是可能觉得更多的情况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觉得可能创业是很多情况自己能掌握得住，然后挣多少看自己的努力情况，不像在可能有一些时候你加班，但是他也不说给你算钱啊或者怎么样，就可能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更多的方面我会这么想。 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己创业我说了算，如果不给钱那我乐意，是吧？ 对， 挣不着钱我自己乐意，我自己还开心， 对 吧？ 某些角度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有成就的话，我会有极有这个成就感 对， 那种感觉很幸福。 对，拿出来，对，拿出来就会说，哎，这是我公司做的。可能要在之前的话，你就说，哎，这个是我之前在这个公司来给这个公司做的。别人就会问说，那你在这个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做了多少活？那这个也不好界定。但如果说是自己的，你说那都是我自己做的，就这种感觉，特自豪。 好，那问问王璐哈，跟他想法一样吗？ 我有一部分跟我的学长想法是一致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快乐和自由吧，相当于对，因为我是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人一辈子最幸福的一件事儿。然后因为如果我们去外面去工作吧，因为我实习的经历其实也挺多的，我去过4家公司实习，然后私企，然后还有大型的企业都有各种性质的。我的感受是其实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多事情，尤其是你刚刚入一个公司，你最开始肯定要从一些很基础的地方去做，所以有些地方不太尽如人意，所以我希望还是自己掌控比较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是个人的一个成长会非常的迅速，就是入一个公司做一个比较初级的工作的时候，你的成长可能是比较片面的或者是比较慢的，但是你要是自己去创业，各方面的都要想得非常周全，就让你可能一年 快速的提升， 对，体会别人5到10年的一个成长。 那就是每天你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才能让你把这个时间大大的缩短，但是成就会大大的突。但有没有想过那样会很累呢？ 对，是，大家的眼里可能是比较累，但是我觉得这种成长是一个人 特别需要的一个成长，就是我有这种成长，我多累我都觉得值得，而且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我越累可能是 我成长的越快， 对，也越快乐。 那是不是张老师也可以说，其实这种心态，因为我也见过，就是说跟网络不一样的哈，就是说我到公司里找一个工作，然后我慢慢的从比如最基层的开始做起哈，然后我一步一步的提高。我觉得会不会说是能力越强的人，他才会不愿意一开始去做那个特别在他看来很初级的工作？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看性格，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像在座的这几位同学啊，我总叫他们同学，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老板了，很多人那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不会说特别的别人说什么就去做什么，别人让他怎么着他就很陷于这种现状，他们一定是想去闯一点事情，而且想去自己去主宰啊，或者说是去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 就是有想法的人。 是的，然后呢，但是并不是说那个所有不创业的人他的能力就不够，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个性。像我的话，其实我一直希望想去沾创业的事情，但是我对于我自己评估的话，我不是 leader， 我做不了 leader，因为我可能缺乏一些 leader 的特质。但是在座的这几位同学的话，他们就是 都有领导力。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好，那说说这个谢苏南，你是什么样的？现在刚刚大三哈，也是一个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了。你进入大学刚刚三年啊，你是怎么样思考的？未来你打算比如说毕业之后？就接着干你现在从事的这件事儿，还是说我先积累经验毕业之后再说？ 对于创业的看法呢，我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会选择创业呢？我是想创业是能让我更接近自己梦想的一个途径。如果说我是选择去跟别人一样去选择工作的话，可能我并不能够决定好我未来做的这个事儿的方向，包括以及精准的解决现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但是创业的话，我能够可以跟我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精准的更努力的去解决好现在社会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需求和问题，包括现在像我现在做的一个家教预约的 APP 是一样的。我也许只有通过自己的创业的努力，才能够更精准的为这些社会上所有的需求去服务，去对这些人能够做出更好的一个反馈。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直接去选择就业的话，可能就没有像现在的这么一个成果出来。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想做的应该是以前没有的， 对 对吧？因为你完全也可以去找一个你想做的那一件事情，比如说某一个公司进去做。 对， 那一定是这个社会上现在没有的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做成比如说我是第一人啊，或者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对的，会有，肯定会有的。 那一会儿我们再了解一下你想做的是什么。那张老师，一般来讲我们大学生比如说要毕业就创业，一般都会涉足什么样的行业起步？ 这个 有规律吗？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按照一些这种报告啊白皮书上的，他会这个比如说2017年，那本科自主创业比例最大的三个专业啊，那么数据上说的是电子商务类，然后呢这个音乐与舞蹈学类，还有一个是美术类，这是本科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关于专科的话这块的话就是像体育类、机电设备类和表演类，这是可能就是大学生毕业立即就创业的话一般会从这些领域。那还有的话就是学校会不一样，就像我们首都经贸大学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些服务类的，培训类的，那么这些行业会居多一些 啊。就是每个学校它会有不同的各自的特点， 跟它的专业啊，跟这个整个这个学校的这个定位会有一些关系。那像我们学校的话，其实从校领导对于创业啊就业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啊。那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培养整个我们所有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的能力。其实我们并不要求说所有的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你都去创业。因为其实创业来说风险还是比较大，刚才也提到了他要求的能力啊 不说天时地利人和，其实也差不太多了。就所以那个这是一个比较要求比较高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更注重的话，在校期间要培养他们的这些那个综合素质啊，他们的能力，创新创业的这个能力，然后对于确实有很好的项目，有很好的机遇的同学啊，我们再给他们定点的会提供很多专业的一些支持啊，那么这样来助力他们啊更好更成功的去创业。 嗯，像现在像这个薛素南还在校哈， 是 还会得到这方面的帮助。 嗯， 那像那两位同学现在比如说 也会 继续跟踪他们。 啊，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在校内我们也建了一个叫创客实验室。 嗯， 啊，里面也有一些单间，也有一些开放的这个集中办公区，那么就是为了在校以及毕业两年内的同学， 嗯， 啊，那么提供相关的创业的一些啊，无论是咨询呀、服务啊，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创业启动资金一样的这种经费。 嗯， 啊，那么在座的这三位同学应该不是应该。就是啊，那通过我们这些也享受了不同层级的一些这种支持的。 嗯，好，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请三位同学呢来讲一讲他们自己的创业故事，看看其中有什么收获，同时呢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一块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也希望广告之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来参与啊话题的讨论，教育面对面 RBC。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4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又是一年毕业季，许多毕业生需要在就业、创业、学习三个方面进行抉择。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已经达到82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创业工作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自从双创理念提出以来，大学生毕业季创业的比例也在不断的提高。大学生毕业创业可行吗？如何创业呢？教育面对面暑期特别策划《我的毕业季》，今天就和您说说大学生创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我的毕业季系列的话题哈、啊，毕业及创业。今天为大家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庄守建老师，还有呢三位同学，无论是毕业生、应届毕业生，还有在校生哈、啊，个个呢都是现在开始创业了。那么今天带队的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处创业指导办公室的庄守建主任。来看微信平台上哈、啊，是不是孙谦的同学在听节目是吗？ 哦，好像是 有啊，万征他说， 哎呀， 他是要通过我们节目给你征婚吗？他说孙谦特别帅，特别优秀，请给他找个女朋友。好，那孙谦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你多说一点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三位同学呢，他们在创业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啊，这期间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和我们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哈。就先说说这个最小的这个，谢苏南哈，现在今年才这个大三。刚才说了，你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同时呢，可能也是，你觉得现在社会上可能缺这么一点东西啊。 对的。 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想做的是一款家教育的 APP， 然后。至于为什么想做这个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在现包括2018年初，也有部委也发布了关于整顿现在线下课外补课的机构的这么一个通知，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孩子对于课外补课的压力，学业压力特别的繁重，而对家长来说，他对孩子课外补课的经济压力特别繁重，就是说有的�孩子是课后还得补上3到4个小时的课程，来提高所谓的增加一些竞争力啊等等的一些课外的一些知识。当然由于现在的一些教育机构，线下的教育机构为了弥补成本啊等等的一些因素吧，对孩子征收比较长的课时费，以及让孩子长期的报课来绑定孩子的这么一个消费，让过多的经济因素融入到孩子的课外补课这么一个场景当中。然后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希望颠覆掉 咱们孩子现在课外补课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你想做一个什么形式呢？减轻家长的经济压力，就是家长你可以不用给我钱吗？ 对，所以我们平台现在提出了两个共享的理念，一个是收益的共享，一个是场地的共享。这样的话，第一个收益的共享是指每个孩子能在平台上完成课时的付费之后，能够得到别的孩子共享的一个收益，这样的话可以用这部分收益来抵掉自己上一部分课程的一些费用。 嗯， 然后场地的共享是指我们对一些其他的艺术类机构和线下的一些场景，包括咖啡厅啊，或者是一些适合家教补习的一个场景的开放，让孩子不再局限于在某一个固定的地点去上课，等等的这么一个场景。这样的话，让孩子能够放松自由的想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父母就是在经济上可能会少投入，而还有呢就是减去了他们来回接送的这个麻烦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家长现在他说送孩子到机构去上课，他是离开呢还是回家，还是得在机构 上 场 啊，商场里逛。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还那个家长下完班之后还得陪着孩子上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补课。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需要有一个，你自己还需要有一个师资的团队是吗？ 哦，不，我们的这个平台不提供师资，也不提供课程。 那怎么？ 您可以理解为它是像滴滴打车一样，它只是对接了现在闲暇的一些老师和需要补课的孩子，而且我们只需要按时的按课次的付费就可以了。不需要像机构一样让你长期的报购20次课或者是40次课。 你提供的是平台， 对 吧？ 对， 哦， 提供的是一种这种链接，或者说是一种共享。 那庄主觉得这个前景会怎么样？ 这样，我作为就是先不说是按老师的一个层面，按照这一个家长的层面，对，其实，因为他们这个项目，我也是从他们开始有这个想法开始，一直也在帮助他们在一起在打磨这个项目。 嗯，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个事情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挺好的。 您要孩子会送到， 是我 会在这个平台上， 我肯定会是第一批就会用这个事情的。因为之前的话，我原来是那种说不让我孩子去读这些所谓的 补习班 的，但是最后受不了，所以孩子们的同学们他们都在上，你不上不行，所以我就像您说的，我屈服了。但是上这些课外课的这种经历啊，对于我觉得比我上班还要累很多。真的确实到处去跑，我住通州，我要跑到望京去给他上课。真的跑来跑去的路上以及这个相关的成本太高了。那如果要是可以我在家老师上门，而且这个成本又比这种上门家教要低很多的话，我觉得这就真的是一种颠覆性的。 这老师上门不是只上我们家，是在这个平台上吧？ 是，好像我了解到了，他们现在是对接的是可以让老师上家里头，也可以是约定好同一个地点，它是一个可能更开放性的，对。 对，这个平台是线上的一个预约，然后到还是面对面线下实体授课的这么一个形式。然后针对于那个看像庄主任刚才说的。他在通州住，非得要上到望京去上一个补课班，但现在可以共享地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可以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选择在教室家里，也可以选择我们提供的共享地址。只要在家的附近就可以把孩子所缺的这部分课程就能够有教室能够上到。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小课桌啊什么的。 是 啊， 但它比这个更加的这种灵活。 那个是自己学习自主学习啊，这个是由老师来辅导的。 对，而且它最刚才还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你去那些班的那些机构啊，它是套系的。你要听人家的。他说30节课就是30节课，30节课其实用5到6节课可能就能把这30节课该讲的知识都能讲，但是你就必须要报30节课。 作为家长更有自主权，孩子也是，我想上了可能就上了，不想上了我就不上了。 对，没错， 是这意思吗？ 对，没错，平台就可以随时的想停止跟这个老师的上课，就可以随时终止。 这倒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哈。 对，包括苏南他们的其中另外一个联合合伙人，算是也是创始人吧。 对， 他本身其实是已经做了4年的这个线下教育机构的人。他其实对于线下的教育机构的整体的套路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现在发现线下的他觉得这样也不好了，所以他其实算是把线下的要彻底放弃来做这个线上的。他也是一个可能是叫立志改变 现状的这么一个人啊，想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这么一个人啊。今天对，因为有事情没来。 要推了吗？现在可以用了吗？ 对，现在已经完全测试了。然后由于现在共享地址正在后台登录，所以的话，如果想使用，还是得等到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就可以把像庄老师这样的沈经茂老师都发动起来，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先用第一批用户试验一下哈，肯定给你提供很好的建议。 对对对，只要这个平台能够正常上线的话，其实很多家长还是很愿意去使用的。包括我们前期做市场调查的时候，都发现这个平台会跟原来所谓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教育机构相比，已经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颠覆的一个观念。 所以一定要好好干哦。好，我们这是这个谢思南哈，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个理想，同时解决很多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扰哈。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孙谦。孙谦，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辛苦很辛苦哈。你有很多的粉丝吗？下一个，我已经让他说话了。这个你的粉丝在说，我们要听孙谦说话。 就他们， 幸亏我提早叫了你一下，他们的微信才发上来。好， 很尴尬，就是创业当中的一些故事是吧？ 对啊， 就是我觉得创业倒是一件很综合，然后也是很复杂一件事儿。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说创业，说做买卖啊什么之类的，只是它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你去经营一些背后，像去所谓的像我刚才跟您聊天的时候说的提到的税收啊，包括一些去管理啊等等一些事情。 那就说说那个税的事儿。 啊，税的事儿。 就尴尬的事情。对，把尴尬的事情拿出来说。 对，焦头烂额那件事儿。 就是这个当时嘛，也是对于税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了解，就是认为说啊，好，我开票要交一个税，然后最后年底的时候要交一个企业所得税。是这样，然后在平时去了解的时候，也了解到我们多少会小微企业会享受到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像比如说之前提到一个大概是一个范围之内，本来应该是25%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可以把它变为10%，啊，然后等到年底这个所谓汇算清缴，然后就一些所谓的票据啊出了问题，然后一下就突然间发现，哎，自己不能按照10%来缴纳，要去按照25%来去缴纳，就等于之前可能只是一个几万块钱的税，后来变成了10几万甚至20万的一个税。当时觉得，哦，这一年几乎就是白干了，就是税钱全都 那， 就是 我知道。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问题就是出在对于这个具体的政策，包括对于纳税呀、账目方面的一些不了解吧。像我们这种小公司，也的确确说专门招一个全职的会计。 成本太大了。 哎，他要去懂税收，他要去懂这个会计，就是要招这么一个人的成本很高。所以我们大多数现在小微企业起步的都是去找一个代理记账。但是代理记账他其实只管的是你的账。他不会去管你的税。你税怎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然后也是自己不了解，包括当时可能也是一些票据出了问题，然后最后就导致了这个后果吧。 赔钱了吗？ 不叫赔 钱， 叫 补 交 税。 补 交税。 补交税。 那等于那是要从你的这个所得里边就是拿出去把这个税给补上，对吧？ 当时其实是说实话是自己卖了股票把税给补上了。对，因为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吧，这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小20万吧。 对于一个这个 学费 啊， 对， 这就 是 交的 学 费 但是现在政策好了，现在应该是刚刚更新的吧，这个就是10%那个额度应该已经到了100万，只要你的盈利所得是100万以内，你就可以按10%交。如果当时赶上这个政策，可能就少交10%。 那你当时肯定赚的挺多的，超出30万了，然后需要把其他的再都补回去25， 这个是吧？这个其实也就归结到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我的钱花出去了，我怎么证明我花出去这个钱？就很多，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也都是，比如说我说我们今天想租一辆厢车去拉设备，OK， 这个厢车 我们找的是一个社会上的人，然后也没有说所谓开不开票，那我把这个厢车他包他厢车一天一千，我包了五天，五千块钱出去了，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明去向国家证明 我这 钱 花了， 五千块钱花出去了， 而且花的是正是我的经营上面， 对，所以 他在成本上他无法证举证， 就是对 对，所以当时就没有方法去证明我花了钱，我把这钱花出去了，它不是我的利润，就很尴尬。所以到后来，再到后来，就上去一定要先问 ，OK， 你 能 不能开票？ 嗯， 你不能开票，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证明我。 你来去自己交税，还是我们怎么去向国家按照这个，这种兼职的费用来去给你扣除？就是到后来就是所谓贵就贵了。税一定要交好， 对，所以这个 后账， 对，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就是特别是创业初期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的， 对， 就是一定要把税收的这个成本，正常税收的这个成本一定要加进去。其实他们要是如果他在前期，那么把这些都考虑上的，那么他的实际上他就不至于那么被动，他的也不至于说需要卖股票去来补这交这个税，那这个我觉得学费交的还是值的， 值得，对，在以后不会，肯定不会再有这样的失误了。 对对，现在就很规范，而且其实。现在10%的话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只要你盈利在100万以内，你按照10%交，撑死了10万块钱。这对于之前如果说按之前的政策都是100万盈利的话，一个是10万，一个是25万，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夏利跟一辆这个 B 级车的感觉了吧，都。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创业路上真的是就是摔一个跟头，然后就捡一个教训，然后之后再往前走。 对对对， 之后可能还会遇到多多少少这样的大坎小坎哈，都迈过去了，可能离最后的那个成功也就不远了。 是， 所以 希望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学校这边的话也是希望的话就是跟一些这种合作机构那么能这个合作，然后呢希望在税收啊、法律啊、商标啊、知识产权等等相关的方面，因为从学校来说，我们的老师们都包括我们是不专业的，我没创过业，这些事情我都不懂，那我们只能找专业的机构那么通过这些专业机构为我们的这种在校的以及已经毕业的同学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对，再有就是像孙谦这样毕业了，然后已经创业两年了，遇到的这些事情也可以就是比如说经常的和在创业 的 刚创业的同学一块分享。那我想今天像这个谢苏南和王璐这个事情，你们估计这个错就不会再犯了吧。 对，这个事情我也遇到过，我这段时间也是找我们 也遇到过 张老师，对，在找这个代理记账人员，而且就是税收这个问题确实真的是不太懂，代理记账也不会管这方面的事儿，尤其我们承办的业务主要是政府部门政府采购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钱花在哪儿，然后凭证这些都需要特别精细的有一个出具，包括刚刚学长说的这个我把这个钱花出去了怎么来证明，尤其是很多可能劳务方面的费用，比如说我在外面可能临时需要一个摄影师，我找一个摄影师，我可能就找一个熟人，我知道他技术过关，但他并不是一个公司，也没有相应的凭证可能证明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这个钱花出去了真的就没有办法证明我花出去了。然后现在可能有一种方式就是签领单，就是证明他领了这个劳务费，然后这也是我们新学到了这么一些细节的东西，但其实这种问题还是挺多的。 其实像这种事情如果是像我们打工的人可能就不必操心哈，我们只需要比如说到点儿领工资，然后所有的这些杂事啊等等可能都不用自己去做了，但是作为一个创业的同学来讲，就每一次遇见的事儿可能都是新的，都是你没有接触的或者是难的，然后自己要解决的，但就像这个刚才王璐说的，这样才能够成长得更快哈。好，那王璐你开的是一家这个传媒文化传播公司哈，它对接的是一些刚才你说的政府部门、企业、学校，那么给他们做什么呢？ 比如说政府部门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向吧，这个政府部门指的是社区、这个街道、这样层级的政府部门，主要他们是针对他们的居民，包括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学生，给他们这些居民办一些文化方面的活动，还有一些课程，比如 是说这个非遗的活动，文化手工艺的活动，二十四节气的活动，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特色的活动。 我觉得社会效益会更加的凸显，是吧？ 对对对对对，是非常符合现在咱们宏观的一些政策。 嗯， 比如说我们十九大中提出一定要坚定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嗯， 还有有一些对于国家各个方面的文化的一个扶持政策都非常多，还有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对群众有一个普及的文化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因为去应对这个政策，还有我们在文化方面有非常大的兴趣，我们自己本身就觉得中国的很多文化特别有意思，然后也特别有内涵，我们可能说国家经济方面的发展就是一定要基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还有深远的一个内涵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从娃娃抓起，也应该对于中老年人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其实都是各个年龄层的都非常有帮助。 我觉得你这个构思应该是带着一种使命的哈， 是 这 种 文化自信哈。那是不是说张老师其实王璐的这个选择对于很多要创业的同学来讲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就是说你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国家的大政策是什么，方向是什么，然后再去做。 对，是这个确实像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其实创业的时候有一块的话就是要你要评估风险。 嗯。 那风险里面其中一个的话就是政策的风险。那么你如何对于政策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那 P2P, 现在那个还是很热的那个 P2P, 在当年这个一二年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有学生就提出来这种 P2P 的这种概念，当时其实是没有人在做的，而且那是一个灰色地带的，那就是你对于政策的一种预测和把控那么是不是你能走在前面，你可能挣的就会更多你要是在政策后面，包括像苏南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那就是因为国家出了对于这种课外辅导机构的这么一个严抓的这个政策那么他们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觉得是顺应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因为他也是要颠覆现有的这么一种体制那么让现有的这种体制要有变化需要这么一条鲶鱼是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也在说说谢苏南将来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我是肯定会坚持做这件事情的。 有没有想到这个预测一下这个将来开了之后会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反响，有没有一个设想就是我想做到多大，想看到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从最本初创业的初衷来说，我们是希望改变所有学生的学习方式，不要再去被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比较陈旧的一些比较不好的学习方式再去困扰，是希望能够改变，哪怕不单是全中国，甚至能够推广到全世界，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目标。 目标很大， 是 推广到全世界。那我想问问几位同学，都对自己这个事业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这个谢苏南已经说了，他要全世界。我们其他我觉得王璐你的也可以更需要全世界。 对，其实我们是有设想的。对，我们现在是针对政府这个部门，其实是想铺开到中国的百姓，真的是深入到百姓身边，然后等到这一块市场稳一稳，我们就可能往国际的一些学校从他们的娃娃抓起，深入灌输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思想。 那就是说我的理解是你要做一些比如说课程，文化课程，然后去宣讲是吗？或者是一些活动 讲一些文化的习俗知识还要带着他们做一些有意思的手工艺品锻炼他们各项技能。 这都是原创的是吗？ 对，是原创的。 那 是我们通过一些文化类的史书中挖掘出一些当时的习俗文化，然后做跟现代人比较能够接受的，对，审美比较符合的一些方向去做一些 活动。 嗯，好，那我希望有一天，比如说这个铺得越来越开哈，然后忽然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然后说哎上面有王璐，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会让啊，我也想。 商标是应该叫百宫。 对，我们的简称叫百宫阁，全称叫北京宫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今天上午我们刚做了一个活动，是大暑节气的文化活动，7月23号是大暑。今天我们是在香河园街道下面的一个社区，给这个中小学生办了这种活动。就是大家参与了这种活动，无论是小孩还是中老年人，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觉得动动手，然后学到一些知识，所以其实大家也喜闻乐见这些形式，只是之前可能没有一些公司一些机构给他们做这件事儿。 把24节气要是都做了哈，这也是一个系列呢。 对，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系列， 就是除了我们可以不用光吃饺子了。 对，好，那听听那个孙谦的，其实你的这个创业啊，以及这个时间哈，就业时间是最长的，当然遇到的一些困难可能也是最多的了吧。同时收获呢，你的希望是什么？把你的这个提供视频解决方案的这个公司要做到多大呢？ 对，孙谦是有他的一个小梦想的 梦想。 对，最开始开玩笑说那个你最终想做成什么样的。我说我最终想做电视制片厂。然后大家笑，就是对，这其实怎么说呢，最开始当就是这个的确是最开始一个想法。对，就是因为看国外吧，或者说看国内，最开始其实你想去做一个很大的，自己就是最终的梦想想做电影，但是想做电影最好的一个安排还是说有一个电视制片厂。就是各种解决方案都是自己出，这样的话可以免去很多在交流沟通一些公司对接公司的时候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东西现在自己干了2年发现太远了，对，就可能这头发都白了，能。 但是我觉得你还年轻啊，你看看现在那些第几代的导演不也都是白发苍苍，但是他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 是，这个就是属于您最开始说的社会人嘛，就是越在社会上待久其实越现实，越明白做一件事到底有多难，因为你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不是所谓学院派出来的，最开始的活儿真的就是干一些特别枯燥的一些会议拍摄也好，这些会议活动拍摄也好，跟现在再去做一些广告都完全不沾边。但是也是在想着不能总跟昨天干一样的事情。所以最开始拍一些简单的会议活动，到现在能够拍一些广告，包括一些这种形象类的大企业的宣传片，再包括可能之后想去这个慢慢的去做电影啊，包括去做一些自频道自媒体，像这种国外 BBC 去做的一些纪录片，这种都是在想法在策划，但是也明白这里的困难会越来越大。但是总归有一天也许能会实现最初的梦想吧。 是，那出了名之后我们再谈的那都是往事了，是吧？什么刚刚起步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人认识我们，但是当有一天那个电影制片厂真的成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往回说了。 对，其实现在去回想创业第一天，或者说创业的第一个活儿，都觉得哎，当年还干过这么心酸呢。 是， 但是好在都过来了。 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请几位嘉宾呢和大家聊这么多啊，也希望从我们刚才的一些这个谈话的内容当中，想要创业的朋友能够汲取一些经验哈，在以后你们创业的时候呢，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好，那谢谢张老师，谢谢三位同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

秋天默默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屋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指导雅坤老师为大家诵读的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程玉坠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解析杜甫的这一首名篇佳作。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玉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编委，专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擅长唐诗宋词比较研究。20多年来，讲授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唐代诗歌选讲、词学概要、唐诗分类研究、大学语文等。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杜甫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库当中有很多珍宝，诗歌毫无疑问是其中璀璨的一串珍珠。如果把我们中国的诗歌比喻成一个广袤的天宇，那么唐诗毫无疑问是这个天宇中最灿烂的银河。这条灿烂的银河是由大大小小的星星和大大小小的星珠组成的，其中最灿烂的星星就是李白与杜甫。李白天才豪放啊，但天生无才必有用，欠尽善金还复来，被人们称为是诗仙。杜甫又歌又鸣，穷泥又雷圆，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冬石骨，被人们誉为是诗圣。圣在哪里呢？圣就圣在他总是从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民的不幸，想到他人的不幸，想到人民的不幸，于是忘记了自己的不幸。这种博大壮烈的情怀最集中的体验了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旅居四川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行体古诗。此诗叙述作者的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经历，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杜诗中的典范之作。这首诗如何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这首诗歌的背景呢，就是在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11月的时候啊，在唐代历史上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那就是安史之乱。杜甫随着动乱中的人民一起到处漂泊，在公元759年呢，他漂泊到秦州啊和潼国这一带，到了年底的时候啊，来到了成都。这个开始的时候啊，是住在浣花溪的一个寺庙里面。到了第二年，也就是760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浣花溪的西侧盖起了几将草堂，在这里暂时的安顿下来。 这首诗歌就是在朝堂暗灯下来的次年，也就是761年八月份，毛为秋风刮坡的时候，诗人写的一首名篇。这一年，杜甫正好续岁是50岁。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风格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杜甫虽也生于唐朝，可他的际遇却和生活在盛唐的李白不同，他的一生和走向衰落的大唐紧紧联系在一起。毕竟多年战乱，一所茅屋终于结束了杜甫一家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狂风暴雨让多年辛苦等来的安定日子化为泡影，而这也许只是刚刚开始。 这首诗歌可以分为四段，第一个五句是第一段，接下来的五句是第二段，其后的八句是第三段，最后的五句是第四段。下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分析一下。第一段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啊，点明了主题。这个题目是《茅为秋风所破歌》，那么一开始就写茅为秋风刮破的情景，就八月秋高风怒号啊，秋风非常的猛烈啊，绝窝上三重茅啊，三重啊是杜虫的意思啊，很多虫，茅草到处飘飞啊，毛飞渡江洒江郊啊，洒到了江边呢、啊，啊，高的呀挂到了树梢上面，低的呀飘转到地洼的地方。这开头五句啊，句句押韵，啊，风怒号的号，毛，啊，焦，烧，傲，这五句句押韵，而且押的是下平声韵啊，这种这个啊连续不断的韵脚啊，给人一种节奏非常强烈的感觉，好像是极度紧张啊，让人啊无法喘息，无法喘息啊。他写出了秋风之猛烈啊，也写出了诗人呢、啊、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痛惜。这个句句押韵呢、啊，加强了诗歌的这种紧张的气氛，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个第二段呢，它主要是写一群顽童不听呼唤，他们抢走了茅草的事情和世人的无奈和叹息，说南城群童欺我老无力啊，孩子们欺负我老无力啊，啊，人人对面为盗贼，人人呢就是冷性如此，对面就是当面，当面包着茅草啊，啊，贡兰抱茅入竹区啊，群叫口罩呼不得，我喊破了嗓子，他们也不理睬。归来倚杖之叹息的第五句啊，是一个收集，写世人的无奈和叹息。这里，老人和顽童的神情都很生动，言辞斥责儿童，可见老人当时性情激动，同时又让我们感到很幽默。世人笔下的这一群孩子顽童啊，很不听话，像是在做恶作剧。在他们那顽皮的幼稚的神态当中啊，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他们可爱的地方。如果以为世人把这些顽童说成是盗贼，是在极其认真的谴责孩子们，那还不能说是真正的理解了世人杜甫，不能说是正确的理解了这首诗。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旅居四川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行体古诗，此诗叙述作者的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经历，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杜诗中的典范之作。这首诗如何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下面我们分析第三段。第三段呢，他写狂风之后，大雨接着又来了，世人家里啊，屋漏啊，到处都漏雨啊，啊，世人通宵难眠的情景。他说：“额前凤顶云暮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这个大风过后啊，大雨来了，这个鹅群就一会儿就是在大风和大雨之间一个短暂的沉积。大雨来了以后啊，吃人的这个鹅子啊到处都漏了，那个杯子啊冷得像铁一样的僵硬，用铁来形容这个杯子，可见这个杯子啊是多么的破旧啊，也不知盖了多少年了，还没法把它换一换呢啊。这个叫嗷嗷他累累，他的孩子睡相不好，一会儿踹把杯子都踹坏了，说床头欧露无干处啊啊，床头这个到处都漏雨啊，没有一个干的地方啊啊，雨浇如麻未断绝，那个雨啊密密麻麻的不停地在下着啊，大雨下面四人的驾临那种这个欧漏的情景啊。下面说知境上乱少睡眠，这句话他把这个眼前的痛苦又开始延伸啊，上乱就是安史之乱，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四人一直到处奔波不得安顿，所以这个他写这个长驿战车河游车，那么在这个欧楼啊到处潮湿的夜晚呢，怎么样能够熬到天亮呢？四人呢他越是盼望着天亮，可是天啊越是亮不了，这更加强了四人的那种这个生活的那种不幸啊，加强了这种不幸啊。最后啊五句啊可以说是最后一段啊，他写这个四人在风雨不眠之意所产生的宏伟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啊，和美好的愿望，这个彻夜难眠苦苦思索啊，是能想到啊啊，安得广厦千万江，大庇涕下寒士俱欢颜啊，如果有广厦千万江啊，这样子覆盖和庇护着天下的穷苦的人呢啊，都能够非常的欢乐温暖，风雨不动暗如山，像这个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呢啊，这四人呢他从自己的眼前的那种不幸的遭遇啊，想到了这个长久的不幸，从自己的不幸想到了天下人民的不幸，从而啊产生了一种甘愿为天下人民的不幸而牺牲自己的这样一种伟大的情操。呜呼后面啊写这个说这个何时眼前脱窝现此窝，什么时候眼前高耸着这个广厦千万江啊，让天下的人都能够啊安安稳稳的，那么只有我杜甫的茅屋破了，我自己冻死了，我也心甘情愿，无炉都铺受冻死一族，在这个高潮处戛然而止，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是我们称它为诗圣。圣在哪里？圣就圣在这里啊，甘愿为天下人民啊，让天下人民都能够安安稳稳，自己啊无炉都铺受冻死一族啊，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伟大的利他主义情怀，舍己为人，甘愿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利他主义情怀。我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我说在人与人交往中，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忘我，那么他就永远不会被别人所忘记，如果一个人老是忘记自己想着他人，那么这个人永远不会被别人所忘记。我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啊，如果一个人呢啊这个只为自己做事，做成事，做成好事，做成大好事，那是你的才，你有才，那是你的能，你能干，那是你的才能。如果一个人为他人做事，为天下的老百姓做事，为我们社会做事，做成事，做成好事，做成大好事，那才是你的德，那才是你的行，那才是你的德行。 与古代许多怀才不遇的诗人一样，杜甫客居长安十年，过着清苦的生活。 他终日奔走献赋，却始终仕途失意，抑郁不得志。但是杜甫并没有因此而抱怨，只要自己的疾苦能换来社稷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康，他便死而无憾。想要探寻杜甫被尊为诗圣的原因，除了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一生的遭遇之外，细读他不同时期的作品，还可以将杜诗与其他诗人相同题材的作品进行对比，领会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下面我们把杜甫的这首诗歌和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歌做一个比较。白居易是中唐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的夫人给他做了一个布裘，白居易穿在身上很暖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兴致布裘》。这是一首五言古风，一共16句，前面10句写这个布裘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不讲了。最后6句大家可以记一记，他说：丈夫贵贱计啊，岂多善一生，男子汉大丈夫可贵之处在于兼济天下，对天下有好处，哪能只管自己一个人呢？说按着万里求啊，盖骨奏世吟，到哪里去找一个万里大的求意来就好了，把天下四面八方都盖起来，都鼓起来，温暖再如我，天下无寒人，天下人都是安安稳稳的，暖暖和和的，像我一样，天下就没有寒冷了。我们说白居易也很了不起啊，他自己暖和了，想到天下能跟他一样的暖和。但是宋朝有个人叫黄彻，他在《拱西诗话》中，他评价白居易的这一首诗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拨歌》的时候说，说白居易啊，他是退圣类以类人，退就是退己近人，老吾老以近人之老，幼吾幼以近人之幼。但是啊，他自己自身得到了好处，退己近人，希望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啊。他说这个啊，不如杜甫宁苦胜以类人，宁愿自己苦胜冻死了，也要希望病人能够得到好处啊。我们说白居易说我暖和了，我希望天下的人跟我一样的暖和，而杜甫说只要天下人全暖和了，我一个人冻死了，我也心甘情愿。这就是四圣，他身至所在。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说孔子那是高山仰止，谨行行止啊啊！但司马迁下面有一句名句，叫做“谁不能至，然性相往之”。我们说啊，我认为天下有4等人。第一等人是最高尚的圣人，他们宁苦胜以类人啊，这个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可以谁不能至，然性相往之。第二等人是退圣类以类人，这我想我们应该多努力做到。第三种人是只顾自己不顾病人。第四种人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病人的痛苦之上。我们要向往第一种人，做到第二种人，警惕3、4种人啊。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忘记了自己，一心想着人民的人，人民才能够永远不会忘记他。杜甫正是这样一位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的伟大的诗人。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旅居四川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行体古诗，此诗叙述作者的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经历，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杜诗中的典范之作。这首诗如何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好了，让我们这一次诵读一下这首伟大的诗篇。八月秋高风怒号，绝无窝上善虫毛，毛飞渡江洒江郊，高贼挂卷长林梢。 下者票转陈塘坳，南村群童弃我老无力，冷人对密为盗贼，共蓝抱魔入桌去，群教口罩护不得，贵来倚仗自叹息。俄顷凤丁云暮色，秋涕漠漠向昏黑。啊，不禁肚里冷尸体，教熬恶恶他累烈。床头恶露无干处，鱼脚如麻未断绝。知尽上乱少睡眠，长忆战舌何有策。安得广厦千万江，大庇地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暗庐山，呜呼，何时眼前兔窝先子窝，吴虏夺魄受冻死一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让我们永远记住伟大的诗人杜甫，让我们永远诵读他这首伟大的诗篇《茅为秋风所破歌》。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东篱下闲云野鹤穿，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恩怨了谁笑，就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宿命交，人不临谁定，风骚我却只为你遮腰，过黄泉铁桥寻仙外古道，愿你人间尘嚣，柳絮飘至 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 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八。